翻嚟东头湾道99号啦。今日咧，哇！呢一个好陌生嘅组合啊，呢个真系 有几陌生啊！ 但系佢哋自己之间咧又唔陌生，因为话说咧，佢哋喺上一季嘅客次云来嗰度咧就已经邂逅咗噶啦。咁就系鬼。 点解用邂逅呢啲咁样嘅名词？咁肉酸，人哋以为我哋两个做乜嘢，搞啲乜嘢？ 一个咧就系鬼故王，一个咧就系阿喵，我哋嘅新丁壮丁， 壮丁 六尺二寸嘅壮丁。 六尺二寸高是吧？ 是啦，没错。 没了一阵间六尺二寸。 长啊。你的相真是。 像人。 那你就阿喵呢，哇，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奇迹来的？ 什么奇迹？ 什么奇迹？ 还可以回来这里。做了几集之后。通常呢，我真的，因为我人呢，去到这么长年纪，即对于一些新东西就比较常。会接受不到的，即是很容易，哎呀，都是不要了，不要用新人了，都是用旧人算了，用一些老爷爷的鬼故王算 了。我还怕以为 你有几个 point 错了，第一件事、啊。第一个 point 最重要就是我老爷爷先，我肯定不是先。你不可以你自己老就当我老的嘛。其他 point 不讲了，算你讲。 是这点错了是不 是？其实还有第一点就不讲，你讲。 不是将我讲完几集之后就碎了啊。消聲匿跡咁啊！ 唔使驚，你咁年精力壯，唔捨得嘅。咁咧，今日咧就有阿喵同埋鬼故王喺度咧，同我一齊咧就搞呢個東頭灣道嘅節目啦。咁啊，就啱啱禮拜二咧，我哋講完嗰單香港仔呢一個的士司機棄屍嘅案件，阿喵都好似有翻兩嘴咁喎。 當然，即係 有份參與。 咁我諗我就唔會想自己有份參與嘅，咁啊作為一個報紙嘅讀者，咁啊見到呢單新聞就 好深刻啊嘛！呢單嘢 梗係深刻啦，即係成件事 何解咧？ 的士司機巧遇一個女乘客， 經常有噶呢啲 啊，咁車女乘客就成日都有嘅， 經常有嘅，唔係啊，即係後屘發生事經常有嘅， 但係能夠去登咗報紙嗰只就少啲， 成為一個悲劇啦，真係。 成為一件慘劇 啦，真係好慘呢單案，即係對嗰個女仔嚟講咧，就係咪醜化咗咧？其實上次我都冇再去講得太多，因為庭外咧就有啲報道就話佢個阿妹就話家姐俾人醜化咗，我家姐唔係咁淫蕩嘅，咁就話嗰個被告咧不斷喺度醜化家姐，就講到佢家姐咧好似人盡可夫咁樣嘅。咁啊，呢啲始終咧，即係都係要當事人先知啦。咁啊，報紙又梗係有少少唔係多多嗰啲咁嘅誇張成分啊，梗有噶啦。 咁當時我睇到呢單新聞嗰陣，即係唔多唔少，你會有個雖然第三身啦，但你都有啲主觀感覺噶嘛。一來就會覺得哇，這個司機咩料啊？即係係咪真係咁有魅力啊？點解可以一個嚇、純粹載佢出入嘅一個女士？ 好似你咁高啊？唔係高，我矮你幾寸啫，五尺十一啊嘛佢。 啊有冇？佢好似之前仲揸的士，系啊，警察嚟嘅，好似系 五尺十一揸的士，其實幾辛苦。 咪咯，我哋嗰日都係咁講， 好辛苦嘅。 我都幻想到佢會好辛苦， 屈喺個車廂裏邊， 後座辛苦啫，佢褪後張凳咁， 都辛苦噶。一個肥一個高都好辛苦嘅。 但係在於一個即係佢啊不，我就唔好記得點解佢冇得再做警察啦，只不過係佢從 聽翻啦，快啲翻去聽翻星期二咪得咯。 唔好追啊呢單新聞，係啊追漏咗添。 要追啊！ 好轟動啊！呢單都 好轟動啊！ 咁啊，但係當然啦，喺佢自己嚟講咧，佢有佢嘅版本啦。你信唔信呢件事啦？但係反正咧，陪審員就唔信啦。當年咧就判咗佢一個終身監禁。咁啊，呢單我講完咧，今日咧又揾嚟另一單案啦。即係我唔知啊，我有啲而家呢一排即係重口味咗，做完林國雲之後。又做著翻呢件血衣出嚟， 系喂，即系啱啱我先留意到件衫咁嘅款式。 跟住今日咧就揾嚟呢一单咧，就唔系讲的士司机啦，不过咧都同林国云咧都日仲系要愣住嘅，仲系愣住陈皮嘅。 愣住啊，原因系有手法定系乜嘢咧？ 手法咯，同埋当中又系牵涉呢一个 又系 被告嘅兄弟啊。 哦， 阿兄弟都争啲牵连在内嗰只，又系好似又系逃房啊，而且。 冇错， 系嘛？ 唔止逃房添啊！ 唔止逃房， 仲有乜嘢？仲你好似发掘咗好多嘢出嚟咁样， 梗系多啦。 首先咧就讲下嗱，要我哋呢个就一个 pattern 嚟嘅，要讲下呢、這个案件个名系乜嘢咧？咁就系呢个加拿大恐怖残肢 农场。 咁复杂嘅，你下次改啲名咧，有人讲嘅话，花家姐咧改亲嗰啲名咧，一听咗个名咧，就已经成集讲晒。 艾丽丽讲啫嘛， 啊，原来嗰个艾丽丽嚟噶，唔记得。 得佢。 你改个名咧，一讲完之后全集讲晒，唔使讲啦，一听就知啦，系啦，冇错啦。 但系如果短咗，好难 get 噶喎， 咪就系 家残之长咁，好似即系日本人名咁，好似真系。 加拿大恐怖殘肢農場，我哋之前咧做過達馬嘅殘肢博物館啦，咁又今集咧又嚟一個殘肢啦，仲要係農場啦。咁之前咧我想講豬場嘅，因為事實上其實係關乎一個豬養豬嘅，專係養豬嘅一個農場嘅。不過豬場好似唔係好聽，好似唔知點，好似硬人硬耳咁啦。咁啊叫翻做農場咯，咁樣。 但是你说残肢咋，但是单案上面其实真的不是你台面那么多残肢。 不是那么多你那么少，你真 都有残肢。 都有很多，但是呢有更加多呢是不见了的一些。 不见了的残肢。 身体啦，就是身体的部分啦。哇，讲到说不见了，那么要找一些方法去将它毁灭啦，是磨粉啦，定是还是。溶絲咁啦，揾一啲嚇黃水，好似以前我哋講台灣嗰、那個揾黃水去溶絲咧。 呢件事啊，再變態多少少咯。我個人嘅觀感覺得 極度變態。呢單案咧，其實咧冇幾耐之前咧，就都唔係冇幾耐，都幾個月前啦。咁就係一個奇案迷咧，就強烈要求阿花家姐唔該你快啲講呢單案。佢就話好想聽，所以就係點案嘅而嚟嘅，都係。 加其實你啲 fans 同你一樣嘅，都係咁重口味， 咁變態係嘛？ 係咯，係都要聽呢啲案咧。求其聽下嗰啲的士司機嗰啲咪算咯。 奸殺嗰啲啊？ 係咯， 你真係啊！ 嗰啲幾好，嗰啲好多男士聽眾中意聽。 啊，係咩？咁但係呢個會唔會係男女都啱聽咧？ 呢單案其實都可能包含咗呢啲喺裏面， 因為凡係牽涉啲連環肢解案咧，我發覺啲收聽率都係特別高，所以冇人都係跟紅 啱嘅呢樣嘢， 跟紅頂白。而且我都話依排重口味咗咯。咁啊，今日再嚟呢一單啦，就係呢一個連環嘅兇殺案啦，嚇，亦都係咧加拿大史上最嚴重、最嚴重、最十惡不赦嘅一單連環肢解案，破紀錄咁得人驚嘅。咁我哋咧先帶大家去1997年嘅某一日啦，咁呢一日咧就有一个女仔，佢好好彩咁咧逃离呢个魔掌啊！ 点逃离？ 听下。 1997年3月23日凌晨1点几，加拿大卑斯省温哥华邻近地区，一对夫妇开车经过一个地方，见到一个衣衫不整、满面污垢嘅女人，俯仰喺路边。 快啲送我去医院啦，唔该。 这个女人叫 Wendy， 当时双手被手铐扣住，手持一把血刀，而且全身披血，伤势似乎很严重，她被送到最近的医院。 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个叫做 Robert 的男人也是满身伤痕地被送到这一间医院。医护人员在她的衣服里面找到一条锁匙，这条锁匙最终竟然被发现可以打开 Wendy 的手铐。 她用手铐锁住我，仲用把刀插我个肚，我好惊啊！我去抢翻佢把刀，插翻佢啦！ 一个苦口逃生嘅女人揭露一个十恶不赦嘅人魔真面目。可惜好多女仔就冇 Wendy 咁幸运，已经销声匿迹于人间。 我覺得呢個劇情咧，又令我諗起呢一個達馬嗰單案啊！咁就係當時咧，又係有一個男仔咧，因為即係唔知14歲咁咧，就係逃脱咗嘅，逃脱咗呢一個喺呢個達馬嗰間屋嗰度咧走得甩。咁跟住咧，又俾阿達馬咧追咗上嚟。咁然之後咧，就又警方又放過咗嗰件事啦。咁令到咧之後呢個男仔都死埋嘅，14歲嗰、那個。咁我就即係又諗翻起嗰個場面咁咯。咁啊，今次咧就呢個女仔又好彩，可以生還落嚟。咁佢個名係叫 Wendy 嘅。根據報道啦，就話佢當年咧，佢走得甩之後咧，咁跟住佢咧就同呢一個我想講達馬添，唔係達馬，係同一個咧男人一齊入咗醫院嘅。咁呢個男人咧就當年幾歲咧？1997年嘅時候咧，佢就係咧30零歲，三十零40歲啦，一個男人啦。 咁佢咧就同佢點解會同佢一齊入醫院咧？咁呢個女人咧就話，因為佢俾呢個男人係用手扣扣住啦，同埋咧就係揾刀咧刉佢個肚啊， 戒佢肚皮啊嘛。 係啦，所以佢流曬血嘅。 有冇侮辱佢咧？ 當然係又唔係侮辱嘅，因為佢哋之前咧係協議嘅性交，因為呢個女人咧就係一個妓女嚟嘅，咁佢就話咧。即係大妓女啫，冇諗過同你搞完之後俾你吉個肚啊，係咪先？ 玩到咁大， 就算玩 SM 都冇你玩到咁大。 我諗緊插個肚啦。 SSM 嗰啲係 super SM 嗰啲。 咁然之後佢就反抗，於是乎又吉翻嗰個男人轉頭，嗯、所以呢個男人咧就同佢一齊係入咗醫院㗎咁樣。係嚇， 佢都幾捱得嘅，即係俾人劏完之後要還手可以。 咁喺嗰下為生死時刻， 去到嗰一刻你冇辦法，有嗰啲無情力啊，你精神咧就會為咗要拯救自己咧，你會發毛咁樣去做嘅。 即係啲有啲小宇宙爆 嚇。咁、但係當然咧，佢傷成點唔知啦。但係反正兩個就一齊入醫院嘅。咁而咧當時護士咧就係喺呢一個男人嘅袋裡面咧就揾到一條鎖匙。咁咧攞出嚟嘅時候咧，就發覺咧係開到佢呢個女仔，因為當時 個手扣 仲係俾個手扣鎖住，咁就係開到出嚟嘅。咁啊，真係呢個男人即係之前咧，即係呢兩冇講大話啦，起碼嚇真係俾佢用手扣去扣住咯。咁啊，相當之驚心動魄嘅一個場面啦。咁但係跟住咧，即係兩個都救得翻。不如講下呢個男人叫咩名啊？ 呢個男人叫做 Robert。 Robert 係啦。 Picton 有温書啊嘛，咦我見啊，我見啊阿 Mill 咧就做曬啲 Q 卡， 好似做 MC 咁， 但係咧佢有幾張咧係吉嘅喎， 吉嗰啲先至啊最多嘢啊， 你做咩事啊你？ 係啊， 冇自性有自 樣啊，裝模作樣啊， 咪一張袋住二丑， 係啊，你知唔知東頭你唔做功課係會死得㗎喺度， 即係會發流糖， 會俾好似個女仔俾人插爆你真係知唔知啊？小心啲！ 哇，咁我真系要即系做定多啲功課。 所以就算 Q 級裏邊冇嘢，佢都要扮嘢擺喺度嘅，睇人知道佢有做功課啊嘛。 講笑啫，阿 Mill 做好做足準備嘅，同埋即係佢好好繼承嘅，所以揾你做東頭啦，啱噶啦， 啱曬啦。 你叫花家姐啊嘛， 年青有為啊， 周星星 啊嘛， 唔係我係肥蘇啊。 啊這個、 瘦咗啊呢期 呢个东头咧啱晒你发挥嘅，因为我哋需要大量嘅记性啦，同埋咧资料搜集啦， 冇问题， 啱晒啱晒你啊， 阿壮丁， 最紧要帮到大家啫。 好啦，咁你帮到我啦，咁你不如讲下咧，其实呢个女仔啦，跟住发生咩事咧？咁算啦。 咁其实件事就当时件事就上法庭啦，咁就Robert 啫。就被控告呢個嘅意圖謀殺嘅，咁啊，因為阿 Wendy 係當時係冇死到噶嘛，咁啊跳一跳啦，我哋倒敍一下，件事最後係不了了之嘅。咁大家會諗下，喂，點解一單意圖謀殺，最後會喺 佢被控噶咯？ 被控 喺被控 係 啦， 差條 但係上 court， 但係後屘冇事。 首先講就係件事叫做證據不足先啦，係。咁但系證據不足，係到底係啲證據俾人毀滅咗啊，定還是當中有啲咩咧？咁因為阿 Randy 咧，其實當時確實係有受到啲好嚴重嘅傷害嘅。咁但係喺個審訊過程裏面咧，其實就俾人就或者可以叫做攻擊佢嘅疑點啦。咁佢亦都有一啲酗酒啦，同一啲毒癮咁樣嘅。咁唔多唔少引致佢嗰、那個口供咧嗰、那個。 可信性 係啦，可信性係會降低咗。 係咪咧？鬼故往即係譬如喺香港啦，講翻香港有冇遇到聽過啲 case 係話嗰個人言之鑿鑿話邊個又強姦佢或者係傷害佢，但係又發覺佢吸咗毒。 咪唔認同咯呢樣嘢，就係話除非就話你可以揾到一個好強嘅證據，就係喺啲案發嘅時間佢係正在吸毒或者啱啱吸完毒。受到呢個藥物影響，或者佢飲咗酒，佢因為酗酒喺呢、影響咗當時嘅正功啊，唔記得清楚。但係如果唔係咁計，佢平時有呢個習慣，唔係代表發生呢件事嗰陣時候，佢受酒精或者受藥物影響。除非揾到呢個證據出嚟咯。 但係呢單案咧就話佢話説呢個女仔佢的確係吸完毒冇幾耐嘅，即係佢身體裏面咧有好 即係仲揾到呢啲 嚴重嘅毒癮啦。所以咧就我覺得都好，或者大家一再聽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哇，乜咁都得啊？啊咁都唔使死啊，或者咁樣都判咁輕啊？咁加拿大咧就係一個咁嘅地方咯，即係咪即係有人話咧，即係加拿大一個即係好適合人住嘅地方咯。 其實 咁係咪即係會唔會都係一個罪犯嘅樂園咧？即係原來係好多嘢咧，好寬鬆喎。 唔知啊，我諗等我做咗罪犯，我會知啦。如果走佬去加拿大，我咪知咯。 系啦，咁啊，陣間大家唔好越聽越興啊，攞電話風扇出嚟先，真係會興興地嘅可能都。喂，但係 anyway 咧，呢個女仔嘅口供咧，後尾咧好重要喎， 因為呢之後呢就有很多事發生的，即是在這個98年之後呢不是不了了之的，即是這個剛才的男人叫 Robert， 這個 Robert 呢其實他是之後被人發現呢他的農場，他有個農場的，他的農場呢是很恐怖的，即是收埋了一些呢即是很恐怖的物件的，那就你和我都有的，這個殘肢的，還有這個 你和我都有的，不是殘肢你说到是肢体来的，就不是残肢。 发现他的农场其实就是发生过一些很恐怖的事。OK， 跟着就在这个98年的时候，刚才那件事之后没多久，原来警方就收到一个告密的电话。有人就打去警署就说，喂，其实这个 Robert 他的农场不是那么简单，有些事就是他呢杀人咯这样。 咁一般咩人打佢呢？ 唔知道， 即 係 告密者啦，又 即係未必係告密者，而係警方即係可能唔方便講啦。即係因為佢哋其實咧都即係收咗好多料翻嚟嘅，一路陸陸續續。咁但係咧都好多嘢就佢哋又冇即刻去行動啦，因為可能佢哋係咪要即係喺極度即係夠證據啊條件之下先去拉人咧？ 即係捉料。坐硬你嗰只嘅情報後先做嘢。 係啦，咁佢哋收到咩料咧？去到99年嘅時候咧，亦都收到料咧。線報咧就話呢個 Robert 嘅農場裏面咧，收咗一個好大嘅 freezer， 一個大嘅雪櫃。咁雪櫃裏面咧話咧係其實有好多人肉喺度嘅。 嗱，一個農場裏邊有大雪櫃係合情合理噶。系啊，咁样就，但系一定要收到一个好可靠嘅线报，你先至会去咁样搜啊。因为你唔可以系因为你个农场有呢个大雪柜，我就怀疑你噶嘛。 系，而且因为佢呢个农场咧，就主要系养猪嘅。 系， 咁啊会唔会收埋好多猪肉啊嗰啲喺里面咧？ 饲料啊， 又唔奇啦， 都有。 系啊， 系啦，咁但系问题系里面如果有好多人肉就好奇喎。系啦，同埋成件事咧好似咁隐晦嘅话，会唔会系有啲人？他只能夠是打電話來報料或者寫信，但是他又不方便 出面，為什麼呢？會不會是怕人生的安全受到威脅呢？即如果有一個這麼恐怖的人，你知道了他做一件這樣的事，說他會殺人的碎屍的，你夠不夠膽去揭發他呢？兩位有沒有這樣的正義感呢？你 找個大隻的答了先。 一定有，我一定會衝著去第一個亡命樣， 但他知道你住在哪裡， 所以有時有兩個地址是很應該要 的， 即是見他的時候，我給他住址證明你看看，其實我住西貢的。 如果件事呢你是覺得你是夠料的，這樣呢就可以令到斷正的，你其實不需要害怕的，因為呢差人一拉了他，這樣的情況拉了他呢就當然是將他拘留了先嘛，你還怕他報什麼復啫？但問題是最怕你的料不夠，就是這件事而已。 或者他的同黨怎麼辦呢？ 啊， 因為他應該是有Robert 應該有一位細佬嘅， 係啊， 佢係兩兄弟經營嘅嗰個農場。 如果有同黨嘅話咧，就視乎呢個同黨究竟啊，頭先講到係兩兄弟經營一個農場啦。咁如果警察角度嚟講咧，係唔係咧就全部人拉曬嘅？ 即係疑犯先。 我唔會拉一個唔拉一個噶嘛，我一定拉曬翻去先噶嘛。 咁但係人梗係會有少少即係點講啊，貪生怕死同埋即係自我保護嘅意識嘅。咁即係唔係個個人都咁有正義感嘅，或者有啲人啊知道咗一啲嘢嘅時候又即係。好驚啊！自己受到牽連啊，或者屋企人啊，人身安全受威脅啊，唔敢出聲啦。咁但係警方其實就陸續咧就收到好多嘅依啲咁嘅線報啦，甚至乎去到99年嘅時候咧，佢哋即係其實接觸咗呢個 Robert， 再撮咗好多料啦。咁啊 Robert 咧都係應承咗啦，話你哋可以嚟我屋企咧搜查，啊俾你哋入嚟啦咁樣呢個農場嗰度。 好有信心，你嚟啊！ 但係話説咧，警方咧都係冇去做呢件事，即係都冇進行呢個搜查。咁點解會咁樣嘅咧？而一路去到2002年嘅時候咧，先至正式咧就借住話去屋企咧搜查佢嘅，即係話佢屋企藏械， 即係 非法藏械，係啦，即係話佢無牌咁藏械啦。咁，然之後咧，先入咗去個農場嗰度咧就搜查嘅。咁啊，其實點解即係要咁樣去咁迂迴曲折先入到去個農場嗰度咧？即既然對方都已經開門讓你進來，你又為何不進去呢？ 是不是因為呢其實呢 報料的人呢他給的料其實都不是很堅，警察呢就永遠一件事呢他都是怕背鍋的嘛，如果你的料不是那麼堅，我進到去發現什麼都沒有，那怎麼辦呢？那 很沒面， 不要說沒面的，就是你會面對，因為始終一個加拿大這個開放社會，你會受到很多不同的壓力的嘛。 亦都可能避免打草驚蛇啦。因為本身加拿大嗰呢個地方的犯罪率都不是很高的，咁啊，尤其是 平靜啲， 尤其是槍械， 一系唔犯，一系犯大大單咯。 係，尤其是槍械嗰面嘅案就更加少啦。即係咁，加拿大關於譬如槍械嘅案件是少的，即係比美國少很多很多啦。咁其實係呢件事，警方去話佢即係藏有槍械呢樣嘢咧。是應該是我個人的觀感，就是他已經儲好曬料，因為他是突擊在夜晚突擊衝入農場 去作呢個調查，是夜晚突擊呢個農場，話就話係手去有冇槍，其實呢因為呢次突擊的檢查呢而揭發了很多的事， 即係你講咧，就因為佢之前一路都係部署嚟嘅，就呢個放長線就釣大魚，等佢鬆懈， 我覺得係啊， 跟住咧就夜媽媽就殺入去。 系啦，咁但系咁，如果佢本身咧就话，你嚟我农场咪嚟咯，咁样会唔会佢嗰个信心，就算佢真系收埋咗好多嘅残肢啊，或者人肉啊，或者系骨头啊咁样，但系佢都收得好密，你系唔会查到嘅咧？即系佢会好有自信啦。 佢蠢啊！如果你咁样讲法，点解咧？我话啦，喺其实以前嘅东头都讲过噶啦，一样嘢就系，除非你真系杀人不见血。你可以做到呢样嘢嘅时间咧，你仲有机会可以收埋晒全部证据，有机会也唔系一定得啊，因为你唔见佢仲有好多嘢，例如头发啊嘛，系嘛？好，但系如果你自己杀人，头先讲过话，喂，可能有啲残肢噶嘛，有残肢一定见血啊嘛，咁其实呢啲出事嘅机会好大，我只可以话佢蠢嘅啫。 但系咁我通常咧，嗰啲连环杀手好多时咧，即系好似吴志达啊嗰啲话杀到成屋都系咧，你隔篱屋总系会话闻到啲异味啊、臭味啊。或者有些人入咗去冇出过嚟咁样嗰啲，但系一路都冇人投诉喎，可以。咁如果警方系做咗呢件事嘅话，会唔会之后即系遇害嘅人啊，会系少咗咧？嗱，讲紧遇害人数几多啊？哇，真系好夸张。嗱，据闻咧就因为由九十年代开始咧，那个 B.C. 省嗰度附近咧就其实好多女士失踪，咁当中好多咧都系啲妓女嚟嘅，咁话说咧都六七十人嘅，咁而咧。最后这个男人呢，他竟然呢，他真的自己认了的呢，话说呢都四五十宗的，四五十宗那么多的，那而真正 charge 他的有多少呢，最后下场又怎样呢，那当然要继续黐住我们啦，继续听。 情杀、虐杀、肢解、连环杀人，幕幕惊心动魄案情，尽在东头湾道九十九号。 第一季一共九十九集经典重温，推出以嚟反应热烈，多谢各位奇案迷捧场。如果你都想收睇或者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 一计划，然后在网页里面搜寻东头湾道九十九号第一季，就可以享受节目。 无论买餸、行街、吃饭、坐车、睡觉，仲有 喂，佢装模啊！ 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奇案与你常在。 警方终于做了一件很多人希望他们早点做的事，就是大举搜查 Robert Picton 的农场。不手游自可，一手之下揭发了一宗家国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 警方找到一大堆属于失踪女子的身份证、手袋、衣物，还有装在大雪柜和木桶里面的手手脚脚，甚至有一些残肢是收埋在破开的头骨里面，还有大量的壮阳药物同埋黐住假洋具嘅手枪，非常触目惊心。 虽然警方完全揾唔到一具完整嘅尸骸，但系已经肯定呢个农场系一个人间炼狱。好多人曾经喺呢度受到极残酷嘅虐待， 最终警方搜到33名失踪者的 DNA， 相信他们都是先后遇上全加拿大最令人呕心的屠夫。 哇，果然真是一个恐怖农场，咁多证物，咁多残肢，咁多嘅唔知去咗边嘅人肉人骨，哇！真系难怪咧呢单案咧咁轰动啦，就喺呢个加拿大吓。咁啊，即系之前我哋讲个吴志达嗰单都系啦，即系入到去屋企嘅时候，哇！原来咧咁多骨咧就埋咗喺个地下或者喺焚化炉嗰度咧，有啲骨灰啊咁样。即係外國咧就係啦，即係嗰啲地方咧，即係大到咧，你喺間屋度咧，即係做咗啲乜嘢咧，其實真係可以幾十年都冇人知喎， 成世都冇，因為仲要有地牢，地牢裏面有密室咁樣，即係 同埋咧，佢係一個農場啊，因為農場一個好好掩飾嘅水，即係做犯案嘅一個好好地方嚟嘅，因為裏邊有啲嘈雜聲啊，或者係一啲血跡又好啊，或者一啲殘肢肉碎都好咧，人哋冇咁容易發覺。嗱，如果你一間普通屋裏邊，你殺咗人，你要將佢去分屍，其實你都驚有機會俾人發現。但喺農場裏邊咧，這個機會就未好多啦。 仲要係一個豬場，會唔會啲臭味掩蓋曬？ 味道啦，同埋你通常你劏人啊，你都唔多唔少有啲道具啊、工具咁嗰啲啊嘛。咁喺農場，加上佢仲要養豬嘅地方啦，咁啲。道具啊、架撐呢啲，我諗啊，非常之 一應俱全啦， 所以唔會人懷疑 啊。啊，所以咧，曾經咧，我前嗰排咧，即係舊年咧，我有隻寵物走咗咧，咁啊拎去燒咧。咁啊喺燒嘅過程裏邊咧，又撞到一個朋友。咁啊，我朋友咧突然間咧，一見到成個佢又去燒，又去燒動物啊嘛。佢突然間講咗一樣嘢，我覺得都幾特別。佢話其實如果喺一個咁樣嘅工場裏邊，你殺咗人，跟住禮手將佢燒埋。你基本上可以係好成功去犯咗單殺案，咁我諗諗話又係喎。如果你有一個咁樣嘅焚化工場喺度，嗱而家佢呢個農場咧，其實相對咧亦都係似呢一種情況，就話佢殺咗人之後，佢將佢毀屍滅跡係好容易做得到咯，成件事。 即係甚至乎殺完人，鋸咗個頭，搭呢個身度嚟遠同你打招呼，你都唔係好覺得有啲咩問題嘅啫。喂 ，hello。跟住佢以為係只豬嚟啫嘛，可能係。 咁嗱，我哋講下咧，頭先我哋BO 裏面有提到啦，佢屋企係揾到啲乜啦，大家聽到啦。咁啊，即係都即係好恐怖地咧，就係發現即係個頭骨咧，有一啲受害者嘅頭骨係俾佢劏開咗之後咧，破開咗之後咧，係裡面再收埋一啲殘肢喺裡面，即係再將啲手手腳腳係你諗下係擺喺個頭骨， 即係揚入去啦， 揚入去，即係好似你會真係。煎酿三宝咩？大佬， 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啦。嗱，你个头我攞阿喵个头嚟做咩？我将佢劈开两橛，跟住呢只手啊，我塞落去。 系， 我里边其实喺头里边仲有嘢噶嘛。 系，我谂佢唔系 ，sorry， 佢撩晒出嚟噶啦。 即系搵，即系刮刮空佢。 冇错啦， 刮空佢咁样都最多咪摆两只手板。 咁 咁 唔知佢个 size 有几大啦？但系即系呢个人好明显真系非常之变态咯。 即 系心理真系好唔平衡。 毫不畏惧血腥嘅恐怖嘢，即系我谂佢即系。都是個變態啦，定係 係咁。但係當時咧，其實警方已經知道佢係殺咗好多人，同埋咧係一定係因為佢哋揾到三十頭先講過啦，即係有三十幾個人嘅一啲 DNA。但係實在你有幾多人死咗咧，係冇辦法知道啦。咁亦都咧，即係警方高度懷疑咧，就係話其實佢係將一啲死者嘅身體咧係攞去即係餵咗啲豬啊，同埋餵啲蟲啊咁樣。俾啲蟲食咗啊，或者咁樣。 咁啊，其實就有啲資料顯示嘅。咁啊，佢啊有應該有將到啲人體嘅殘肢咧，就用嗰啲碎木嗰啲機咧，即係塞嚿大木頭落去，跟住又會有啲木碎飛出嚟嗰啲，嚟碎咗啲人啦。然後咧就再將呢啲夾雜咗木碎，即係木糠嘅人體殘肢咧，就攞咗去餵豬。係。然啲豬肉咧，仲攞去做咗啲。香腸啊，同埋啲煙肉咧，咁喺市場度出售。 嗱，其實咧，絕對有理由相信呢樣嘢。點解警方會咁樣去聯想起先？就係因為佢哋花咗好多好長嘅時間喺佢屋企嘅農場裡面掘地啊。係咁樣掘地嘅目的係咩？梗係想揾證據啦。因為一般人都會覺得你殺咗人就會將條屍埋咗落去地道啊嘛。咁咪掘地咯。佢一路掘極都冇嘢咁計。咁咪諗下啦，如果佢相信有咁多人死咗。冇可能會揾唔到相應 的骸骨的嘛、 啊、 所以他一定要想想他用了什么方法去处理了这些骸骨呢，那最大机会老实讲开农场拿去喂猪 是绝对不出奇的。 这个令我想起我们上一季讲过、有一个、杀妻的男人啦，一时间唔记得咗个名添。呢、這个、Scott 好似叫 Scott 系啦，咁佢就话佢屋企咧，即系养咗好几只大狗啊嘛，嗰啲雪橇定咩？咁跟住咧就佢身边啲朋友就话怀疑咧，佢就攞啲狗去喂，即系咪攞 搵啲尸体， 攞佢老婆个尸体去喂狗。 系 咁样咧，狗咧死埋，陆续咁死。系咁就怀疑佢咧，就系、是、喂完狗之后咧，就逐只狗杀死咗佢。 嗯， 咁咪真系人神不知鬼不觉。 是 即是驗都驗不到嘛，好似 咁夠絕啦， 夠絕啊！但是呢次阿羅伯都好絕噶，咁、嗯、佢有個農場，你講開狗啦，咁佢呢個農場咧，嗱一來咧，一般人你都唔會無端入人哋嘅農場噶、嗯，即係俾人發現嘅機會好微啦、嗯。二來咧，佢農場裏邊養咗只狗嘅，大家知唔知啊？ 嗯， 養咗只鬥牛根， 嗯， 仲要唔係普通嘅鬥牛根， 仲要。啊！呢、這個我都好記得， 係啊，好記得。 佢係喺嗰個農場嗰啲入口度掛塊牌，通常啲人可能寫住內有惡犬咁噶嘛， 係啊， 密集。嗰塊係寫住咧內有患有艾滋病嘅鬥牛根嘅牌，即係你見到鬥牛根，已經你唔會過去先啦。哇！喺再見到前面仲有艾滋病， 有艾滋病嘅鬥牛根，你更加唔會接近啦，係咪先？ 哦， 系啊，咁样佢又用咗呢个方法咧，去守护住自己啊嗰个秘密，唔会俾人发现。 所以呢 part 又系我谂嗰种狂妄嚟嘅。你系既然唔想人注意你咧，但系你又要写句咁猛嘅 slogan 喺个牌度咧，我都有少少好似系同佢要隐藏佢呢个农场嘅案嘅有啲对立咁嘅感觉。 嗯，但系而家嗱，警方发现咧里边怀疑遇害嘅人咧有数十之多啦，咁样咁咁呢個人其實應該係殺人殺咗一段相當長嘅時間㗎啦，即係呢個02年啊揭發之前啊，即係可能十年八載啦 ，suppose 因為你期間都咁多人失蹤啊嘛，都係殺咗好耐好耐㗎啦，哇咁耐都可以即係神不知鬼不覺，真係都幾難度高啊，我都覺得。 其實因為裡面所有嘅受害者咧，其實都係即係經過調查之後發現啦。其實都是一些留恩啊、妓女咁嘅，即係唔係好多人會去注意佢嘅存在與否嗰啲人嚟嘅、 嗯， 即係都係頭先咁講咧，即係話佢突然間聽日都唔見咗啦、嗯，但係就唔會特別好，即係譬如你一間假設一間 training 公司，你有個女職員唔見咗，咁、 嗯、 你同事啊、上司啊點點點一定會跟進噶嘛。 係，同埋我哋成日都話，即係妓女失蹤咧，就永遠大家都會覺得啊，其實。好多原因嘅， 從良咧，人哋可以係咪先？ 或者係佢會唔會係欠債俾啲債仔債主殺死啊？ 或者走佬啦， 走佬啦，或者係即係佢哋可能身邊亦都冇乜人關心佢哋啊，嚇咁或者冇人冇物啦。但係當然亦都有好多人係報過警嘅，即係你先知道有失蹤者啦，或者即係警方會在案啦，即係列咗在案啦。咁但係呢一班人咧，始終即係佢哋嘅家人咧，都冇辦法揾到佢哋咯，都係唔知佢哋去咗邊。 咁啊，因為呢啲失蹤者個緣故啦，咁同埋咧有個關於嗰、那個呢、這個 Robert 咧，就原來咧佢個農場附近唔係話冇鄰居嘅，即係當然就唔係好近嗰啲啦，始終你農場嘛。咁其實不如形容一下佢咧，就啲人形容佢兩兄弟嘅衣著好古怪，就好中意咧著住一啲電單車賽車手嘅衣著，但係揸住個私家車喎。咁啊，出去啲城鎮度咧就撩嗰啲流鈎啦，咁啊去佢哋一個佢哋自己叫做豬仔樂園嘅地方度就開 party。咁啊，其實當時曾經話佢審訊嘅時候係不了了之嘅，因為嗰時其實唔多唔少有一啲人係對佢嘅審訊咧係作一啲。支持嘅，即係意思係佢哋好人嚟嘅，佢、哋平時對啲鄰舍啊好慷慨啊， 咦有包裝喎真 係，係啊有包裝嘅個 package good 嘅， 係啊係 啦， 佢開呢個豬仔樂園咧目的咧就係因為見到妓女可憐。啊！我俾啲機會佢哋，俾錢佢哋使啫。 唔單止啊，佢哋咧，其實真係做咗好多嘢嘅，向政府咧申請咧，將佢農場變為一個慈善機構啦。就係因為咧，我哋就係想搞一啲 party， 令到咧附近嘅人咧，即係有個地方，有個地方可以嚟娛樂啊，咁樣或者呢個促進呢、這個即係農作業啊， 社區嘅活動咁樣啦，社區活動嘅地方咁 啊。係啦，咁啊。政府亦都係即係落咗答噶，佢咧批咗呢一個慈善機構嘅牌照俾佢哋啦。咁啊，當然做下做下，發覺你哋係即係掛羊頭 就賣豬肉，唔係賣狗肉， 賣掛豬頭賣人肉，今次 賣人肉，賣人肉，所以當然唔知啦，當然唔知道啦，但係即係唔知道原來發生啲咁恐怖嘅事，但係覺得佢哋唔係好正路咯，即係做嘅嘢 漸漸咯，係 啦， 漸漸發覺啦， 因為都會傳下傳下傳開去，喂唔係喎，原來係即係妓女鬥喎變咗， 但係嗰段年間咧又專係唔見咧，就係嗰啲妓女，係 啦。 咁啊，所以就其實令到警方或者各方面去留意呢兩兄弟同佢個農場咧，我諗就唔多唔少有啲蛛絲馬跡嘅。 係，同埋最慘係佢呢啲失蹤者嘅屋企人咧、親友啦，佢哋 trace 唔到佢哋去咗邊啊！即係譬如話，知道佢哋曾經去過邊度，同個咩人一齊，或者有機會去邊一個地方失蹤嘅，咁都有機會揾到佢間屋。 其實咧，有幾十人唔見咗咧，我覺得僅有一兩個會話低俾你聽，喂，我去豬仔樂園玩啊！會不會呢冇理由個個都不講低， 但最慘很多可能是真的他們當時是叫開緊工的，所謂即是在街上會不會被人家即是截了他們上車，你知道那些那是、即是很容易的嘛，你即是說給低一些錢他們就肯上車，所以呢其實本身呢都是一個非常高危的行業的啦，所以呢很多那些罪犯呢都會向他們落手咯，因為你調查上來都很難咯，這樣咁啊，讲翻佢屋企呢个农场里面仲有咩发现呢？呢、這个都几恐怖嘅。头先我哋讲过啦，就好鬼核突嘅，就系话佢有一支咧就点二口径嘅手枪，上面咧就系黐住咗一支嘅假洋具。 呢度冇添， 喺上面 呢度就得只假手喺度嘛。 鬼故王借住嚟用住先啦。 我哋就知道我嗰支系假嘅。 我唔知啊。佢话呢黐咗个假洋具咧，咁话说咧佢系。即借呢樣嘢嚟做一個滅聲器喎，可以嘅咩？ 冇話唔得嘅，因為大家知道嗰啲假嘅洋具咧，睇下佢有用咩物料咧。如果一啲軟身用直膠做咁計咧，佢有厚身嘅、哦，你穿咗落去咧係有有一啲滅聲嘅作用咧，完全滅曬就冇可能啦。但係一定會，因為佢啲直膠會將啲音咧係將槍管嘅嗰啲發出嚟嘅音響咧會吸緊一部分走。 哦，即係咁嘅設計啊，好驚啊！ 如果你話將個假洋具笠喺把槍度嚟殺人。咁我谂把枪啊，应该 suppose 就放咗喺一个人体里面先开枪嘅，会唔会咧？ 我唔知道，但系净系知道呢个假洋具上面咧就黐住咗一啲女死者嘅 DNA 喺度。 咁佢分开嚟用都得嘅。 但系佢话喺个系咪喺个好似喺个假洋具就揾到唔同人嘅 DNA， 系女性， 即系用过多次啫，只可以证明 系啦。咁即系 冇使啊嘛。 咪就系话佢系咪曾经攞过呢啲假洋具去？同啲女仔玩啦，或者係虐待佢哋啦，會唔會？咁然之後咧，就係攞嚟咧，順便做埋一個滅聲器。然之後又即係其實又有實際嘅功能啦，因為你都令到鄰居聽唔到槍聲啦，係嘛？咁但係佢屋企又收埋咗大量嘅呢啲槍械啦，同埋咧大量嘅手扣啦，大量嘅一啲針筒啦，針筒入邊咧就有啲藍色嘅液體。咁啊，唔知系咩嚟嘅喎？仲有喎，揾到呢個西班牙烏蠅嘅劑啊，即係攞嚟啊，你知啦， 即 係 壯陽啊， 攞嚟壯陽 嘅， 調情啊，咁啊各方面啦。 咁所以全部呢啲咁嘅嘢，你會聯想咩咧？咁樣真係 就係呢兩兄弟都幾鹹濕下嘅， 相當之淫賤咯。 喂，咁佢淫賤未？ 喂，你做咩賴人哋細佬啫？人哋細佬又話有事咩？而家 都唔知㗎， 當係先啦。 喺度林國雲咁啊，細佬啊俾人拉咗啦，咁樣原來唔關。 都話警察做嘢係咪行埋拉曬翻去先㗎嘛？我拉咗翻去再慢慢睇下你有冇事。 幾有警覺性，當係先啦。 喂，咁但係當然啦，你同你細佬一齊擁有呢個農場啦，咁佢哋屋企即係繼承落嚟嘅。咁你同佢咁 close 嘅關係，你可唔可以話你係真係完全唔知咧？但當然啦，你話林國雲，喂，你一五百幾尺嘅屋喺貴州街，咁你細佬話唔知，即係你阿哥收埋嗰啲殘肢嗰啲咁嘅標本喺個床下底，你都話唔知嘅，咁真係難以置信啲。不過個農場咁大咧，咁而且大家如果關係冇咁好嘅，即係分開唔同嘅屋去茅屋去生活，可能真係會唔知都唔定嘅。 好難講嘅， 即係有得解釋嘅，我覺得呢個有反而 打得甩啦，即係正如佢好似藏槍嘅啫嘛，佢都話佢因為啲槍咧係愛嚟驅狼。因為佢養豬嘛，咁如果嗰度咧，佢就話會有狼出現嘅，咁所以啲槍咧就愛嚟係愛嚟打狼啦，咁亦都引致嗰度啲村民啊居民咁咧都 對佢咪話佢支持佢嘅，就係話我都冇講，係啊，佢啲槍攞嚟幫手滅狼嘅啫，唔關事㗎。 咪都係一個合理化咯，你冇辦法，因為你開農場咁樣，我有支槍啊，要嚟防狼都好合理咯，嚇拗得到啦呢樣嘢。 係咯，咁同埋如果佢本身係一個豬農，佢每日都喺度劏豬啊，切切剁剁咁樣咧，佢本身係切緊人。剁緊人嘅話， 冇人知 㗎，或者佢真係佢個細佬真係不以為意都唔頂喎。 但係問題就係呢樣嘢，就係話究竟佢落手嗰下啦。如果嗰人係山勾勾落手嘅，我人識得嗌啫嘛。槍可以用滅聲筒，可以用假洋具當滅聲筒。咁啊，如果有女人嗌救命，咁樣嗱，而家唔係一個都話可能咧，咁啱揞住咗把嘴啊。咁如果你真係據所描述有幾十人咁計。咁幾十人都冇一個嗌嘅，佢一定有一啲特別手法啊，令到你嗌唔到先殺人。 因為件事好難稽考嘅，因為咧所有嗰啲受害者咧，係從來冇人被人揾到一個完整嘅屍體嘅，即係唔會話有啲。 連佢點死都唔知 嘅。淨係揾到其實件事係咁嘅，咁啊點解咧？即係其實件事最後咧就加拿大嘅警方就用咗好大嘅資源。就翻抄佢個農場，又攞嗰啲豬嘅糞便啦、泥土啦，因為人嘅 DNA 落咗泥土裏面咧，其實基本上唔會走咗去嘅。咁然之後咧，遇事者就係進行咗 DNA 嘅測試咧，超過200,000次。超過200,000次。咁啊，同埋當然佢哋就從來都冇話一個完整嘅屍體俾人發現，可能條頸有個圈勒死嘅。或者驗到呢一位原來到最後佢係俾人虐待致死，係從來都冇呢個跡象。 冇啊！你條屍都係散啊嘛，點樣驗咧？ 不過咁喎，大家如果記得我哋一開始呢個節目一開始講嘅時候，就講話有個 Wendy 咧，就係逃離咗魔掌噶嘛。咁佢點樣出事噶？咪就係俾人即係同佢搞完嘢之後，就俾佢用個手扣扣住，然之後就揾刀刉佢個肚噶嘛。咁會唔會佢每一個即係妓女或者死者，佢都係用呢個方法去殺害嘅咧？咁樣有機會 咁一定要好快手咯。因為如果你唔快手咧，佢一定會嗌噶嘛。 同埋啲連環殺手，佢哋用嘅手法基本上即係或者初時咧，起碼即係慢慢可能會升級， 可能會熟練咧。 佢來來去都係嗰幾招，都係嗰幾個手法咁樣咯，係咪先？ 仲要劏慣豬添。 係啦，咁可能都係用咁嘅方法去殺死佢哋都唔頂嘅。但當然啦，揾唔到屍體就。即係你乜嘢都講唔埋嘅，咁甚至乎咧，你話去告佢係咪咁易咧？ 咁啊，當然 雖然喺香港，陳文森就連啊，即係 唔好話屍體啊，頭髮都揾唔到條啊， 都可以告佢謀殺嘅。咁呢個又點咧？嚇？ 因為喺佢個農場嗰度咧，就揾到咧超過30個人唔同嘅 DNA， 係 超過30個人嘅 DNA、嗯。當然最後去再配對一啲資料庫嘅時候，亦都揾得翻。屬於係邊位咁樣啦？咁其實喺嗰條審訊嘅途中嘅時候咧，當然你一個農場咁出名，發生咁嘅事，會有啲人走埋嚟，即係舉牌話你屠夫咁嗰啲咁啊。有啲咧係一啲失蹤咗妓女嘅家屬嚟嘅。咁其實即係當然我當時唔係喺度訪問佢哋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有啲 noise 嘅意思係佢哋會好希望揾得翻自己唔見咗嘅親人，但係唔係一個咁嘅形式揾到咯。即係最後可能警方話揾到你位親人嘅 DNA 啦。佢就原來估計曾經被人搞碎咗，餵埋豬，再只豬屙翻出嚟，落咗個泥土裏面，依家揾到佢。 甚至乎可能俾人食咗咁樣，或者點接受嗰啲。 甚至乎變咗一啲可能市場上嘅肉產品俾人食咗咁樣，咁啊都有呢啲咁樣嘅資料顯示，就係佢呢件事為嗰啲失蹤者嘅家人帶嚟嘅痛苦唔係一次半次咁樣咯。 所以咧嗱呢單案咧真係好嚇人聽聞啦嚇，咁我哋一間翻嚟咧會繼續咧。追蹤呢一單加拿大嘅一級重案。